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今天这个 直播间又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啊、但是我觉得我想先说的是啊，最近骄傲的事还真不少。 你吗？ 昨天把车洗了。哎，今儿你来的时候看没看我车怎么样？ 今天我看不见你的车。 不是，就是说洗车的时候那个大姐跟我说啊， 嗯， 说小伙子你说你用那个免费的卡你就不能勤洗洗吗？让我每次都这么累。 你还有免费的卡，这也是一个骄傲的事儿。 对，今天来跟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您做过最令自己骄傲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没错， 欢迎大家随时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于淼，你这么傲娇的一个人，给我们介绍介绍你这个有什么骄傲的事儿呗？ 随处可见， 比如说 各个细节啊，比如说我今天， 哎，我发现最近脸又大了， 这也很让我骄傲啊。 赶紧的吧，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其实这是咱们2017年来的第一位嘉宾， 是的，而且我听到他的名字我就开始激动， 对，不光名字，而且。一会儿啊，就在这个几秒钟之后，咱们听一下人家的声音。 对对对， 其实说完之后，我自己都没底气了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咱们的一位企业家，而且还是歌手杨浩南，欢迎您。 浩南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不要那么羞涩。 对，不必须要等几秒钟再说，这样让大家那感觉，哎呦，这声音一块出来了，开始。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杨浩南。 你看看这种声音，非常的有磁性，对不对？ 对， 我觉得如果我要有这样的声音的话，我就骄傲了，对不对啊？你看， 你不要自己定的目标那么高嘛！ 啊，嘿呦呦呦呦！ 你怎么可能有这？你怎么可能有浩南哥的声音？好不好？ 对，这个浩南哥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啊，跟咱们一块儿来聊聊这个，就是做过最令自己骄傲的一件事是什么？也欢迎大家赶紧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来吧，浩南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这个。我知道最近啊，也是获得了一个大奖，对吧？ 是的， 啊， 一点小成见 啊，跟我们分享一下。 啊，这个就是接到这个北京2017啊新春原创音乐会。 嗯， 那至始至终啊，这几年没参加过任何赛事，那么我觉得这一次、它的影响和各种呢，我觉得是。抱着想法而来，结果呢拿了这个奖。 是一个金奖。 是的。 当时领奖时候那什么感觉，心里边 领奖，我觉得这个奖对我来说好像是在很多年前我已经 把它放在我的心上了。我觉得我这次过来是必须的， 志在必 得，嗯， 就应该是我的，就这感觉啊。领奖的时候就底下欢呼声啊，什么这是什么感觉？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几年曾经在舞台上做过歌手， 嗯， 然后有很多歌迷在下面，那种欢呼的感觉， 嗯， 也是比较快乐。但这次感觉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儿？ 带给我的是心情上的很多东西。我觉得这几年啊，十年了，我第一次把我的作品在全国拿来亮相。 嗯， 我觉得自己很感动。感动的是什么呢？我的歌曲里面有我很多的故事，很多亲人和朋友的关注和期待。我是云南人，来到这边，我云南的亲人和朋友的在关注我。他们一直比我紧张，拿奖了吗？拿奖了吗？我说，等着吧，等着颁奖。 嗯，你看，哎，特别有自信那种，就是， 对对对， 其实就包括我觉得这里边包括了家人、朋友以及粉丝都很期待这个奖项的出炉，但是最终拿了一个大金奖，是吧？ 是的， 而且是原创音乐啊。 哎， 嗯， 这首歌给大家介绍一下，叫《雪山千年恋》。跟我们讲一下这个《雪山千年恋》当中有什么故事？刚才说跟自己家乡是密不可分的哈。 对对对， 嗯， 《雪山千年恋》呢，它是，我的家乡啊，云南昆明，教子雪山，的一个品牌， 嗯， 一个景区。在几年前啊，回到家乡啊，被自己的一个亲人啊，就家乡的那个小姑酒，他在酿小姑酒啊， 小姑酒。 小姑， 哈哈，小姑， 我们昆明叫小姑酒 啊，小姑酒，哎，怎么样？我们发音小姑酒 还不错， 小姑酒就是说，是农民用那个小姑酿制的那个酒，叫小姑酒， 啊， 这样的，嗯。然后呢，这个农民说，我有一天我要把我这个小姑酒啊卖到世界去。这个人是我自己亲戚的几乎啊，我二几乎， 嗯， 我说一个农民有如此想法。他的一次这种想法呢，就带动了我这个千年恋。我说教子雪山，是应该有这个品牌。他得天独厚，奇山胜水，那就是说教子雪山呢，它是我们滇中的最高的山峰， 嗯， 五岳之首。所以说呢，我要在这个地方有个故事，就想，雪山雪山，我呢平时是一个情歌王子，然后呢，雪山雪山什么叫雪山千年恋。千年的爱情，我想到这个名字，灵感就来了，就开始创作这首歌。 刚才您说到那个，教子山有一个什么爱情故事？ 爱情 啊，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故事怎么回事？ 嗯， 这也是一传说还是？ 传说加 啊，加真实的一些这个当时的一些事情，然后加传说，是吧？ 是的，是的， 嗯， 是的。 跟我们分享说当时这个什么爱情故事？ 爱情故事。教子雪山啊，在千年之前啊，我们滇中教子雪山是逢千年的大旱，一位年轻的男子啊，阿木，那是我们彝族的一个小伙子，就是我了。为了给老百姓找水啊，翻山行水啊，经历了各种坎坷，只见荒凉的大地。那在去了很长时间，那么在又饥又渴，倒在了这个大山里面，朦胧之中呢，就看到一个仙女啊，飘着过来。用他手上那个刷子点一点圣水， 哎呦， 小伙子清醒了。然后当小伙子醒来的时候，他就倒在那个水草丛中，就倒在那个地方。 嗯， 他找到水源，找到水源呢，就是阿木这个小伙子呢，回到了这个父老乡亲的地方。我找到水源了，高兴，家家的说啊，这个行水英雄，然后还这样那样的。然后小伙子就说，我还见到仙女。跟这些哥们说，行，他们说， 嗯， 哎呀，这个我不相信。我说改天带你见识去吧。 嗯， 把他们带到大山里面，没找到仙女。 嗯， 没找到仙女，为何呢？就是，然后这个当时后来这个阿木在雪山上也刻下了一首诗，这首诗，那么就每天就是我们敬奉仙女的那个大米啊，各种的，就是拿来敬奉仙女。每天冷了又热，热了又冷呢，就是说敬奉这个。加上这个一发酵，雪山上的圣水飘到谷里面，就产生了千年恋。然后呢，就这个故事。 嗯，然后有了这首这个雪山千年恋。 对， 有这么一个很唯美的故事哈。但是，一开始我觉得啊，不能先跟大家这分享这首歌，因为这是一个获奖的作品，咱们得往后稍微留一留。 咱们先听一首关于这个轿子山的歌，叫《传奇轿子山》，来一起听。来自杨浩南的一首《传奇轿子雪山》，这里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我们继续来一起来聊聊自己做过让自己最骄傲的一件事是什么。哎，刚才我还真看了一下这轿子雪山， 非常美， 真漂亮。 嗯 啊，可能一想到这云南的时候，我们先想到的是玉龙雪山， 嗯， 对吧？但是这个轿子雪山跟玉龙雪山，您觉得哪个更美？ 都美。所谓说都美，因为轿子的。玉龙雪山、轿子雪山的是我的家乡， 嗯， 可能呢，我跟轿子雪山的感情会更深厚一些， 哎、 因为我在轿子雪山长大。 嗯， 就刚刚浩南哥说的那句话，我觉得描述听上去就非常的梦幻，也很美，就是一天四季是吗？在这个雪山上，山上山下， 有的时候会四季，因为看到飘来一朵祥云，就是其他地方不下雨，这个地方就下雨了。 哦、 就是看到对面的是大太阳，就是我们在这块银块底下，就这块下雨。 嗯 嗯， 有的地方下雨，有的地方不下雨、 嗯、 啊 啊、哦，就看命 啊。它十里，差不多十公里的地方的就不同的风景。 嗯， 十里不同景， 啊、 天空和风景的是又、就是 大地的这种感觉跟天空的这种相互的这种衬托的这种感觉就不一样。 嗯，哎，那比如现在啊，以前我们是那边是不认识什么朋友， 嗯， 现在算是认识了一位这个好朋友，这以后咱们要是去这轿子雪山，是不是就很方便了？ 对对， 可以吗？ 肯定的，这个，我代表我家乡人民欢迎，欢迎各位。 开玩笑，这是小心思，小心思啊。来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这个自己做过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吧，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哈。咱们看看小耗子打怪兽，他说了。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哎，还发过一张照片，你看看， 嗯， 怎么样？大眼睛，嘿，这小朋友多可爱，白白嫩嫩的，小鼻子啊，特别可爱啊，这而且这个媳妇长得也还可以哈、啊。 其实男生来说的话，确实是件高兴的事儿啊， 肯定啊， 嗯， 对吧？ 再来看一看这个小伙子吧。说他叫做最帅金灵，他就说作为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啊，我热爱昆曲， 嗯， 那为了中国甚至世界上这门古老的文化艺术而奋斗，那尽管这些都在他觉得在慢慢消失啊，但是呢他在努力，他说我热爱，这是我最骄傲的一件事儿。 嗯，这是他最骄傲的。 嗯， 还一骄傲的事儿啊，叫么么哒呀，他说去参加这个电视节目啊，闯关的那种，拿回家一个大冰箱来，哎，发过一图片，正在家里边这高高兴兴搬冰箱，你看乐呵的嘴都合不上了， 嗯， 这也是特别高兴的一件事儿哈。 对， 嗯 嗯，再来看这位朋友，他应该是在国外读书，这位叫肉肉的朋友说，国外大学的第一年、 嗯、 不仅有入学的奖学金，而且呢很多功课都是考了 A。 嗯，这是学业上的。浩南哥之前肯定有好多令自己骄傲的事儿啊，刚才说了，今年呢肯定就是今年拿那大奖了，这今年刚开始嘛，对吧？之后还有没有更骄傲的，咱们就说不定了。之前您觉得最骄傲的事儿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我来自农村，我有很多骄傲的事情。我觉得我的每一个梦想的一一实现。我上中学的时候，自己创作了一首歌。 中学就写歌了？ 在中学就写歌啊，第一首歌叫农孩的心愿，一个农村孩子的心愿， 农孩的心愿 啊。 嗯， 然后呢，我希望有一天啊，进工作室，进录音棚，把它做出来。但是十年过去了，这首歌一直藏在我的心里面，都没做过。 嗯， 但是我依然记得我的第一首歌。 嗯， 那个是我最骄傲的事情，第一次写了谱，写了歌，得到同学的认可。 嗯，当时那也就是说，从初中开始就想做一歌手了。 对，对对对 啊。哎，我觉得是这样啊，一般说到梦想的时候，一般都是小朋友，像一二年级的时候，老师说你这梦想是什么呀？于淼，你梦想是什么呀？我以后想当个什么什么啊，当个胖子，啊，那个吴晓，你想当什么呀？我想当个科学家。当时小时候这个问您的是，于淼这表情啊，不是，就这一，我也不知道你小时候是梦想，你 说我想当个小皇帝，一定是你小时候的梦想。 浩南哥当时这个小学时候被问到是梦想是什么？ 其实小学的时候，那个可能我上一二年级啊， 嗯， 一二年级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大山里面比较偏僻，就是只有一个那个录音机，小录音盒，那个了不起啊，听到和通过电台广播啊各种， 嗯， 就听到很多好听的音乐。 那时候听过我们的节目吗？ 对对对，就对对这种音乐就有感觉啊，有感觉。 能不能不要这样坏？ 不是，我跟你 说的坏， 我必须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浩南哥，哎。就是听起来很男人，对吧？很沉稳那种感觉，还稍微带一点点羞涩。但是我必须得跟大家这个说一下，来了之后就晃点我，跟我说，哎，我说那个最近来是为专为我们节目来的啊，是啊。后来一聊天，不是，人家为领奖来的，然后就顺道做这么一节目。那凭什么我不能问问小时候听没听过咱节目？ 哎，你有没有发现云南这个地方啊？ 嗯、 就是刚刚听浩南哥唱歌的时候， 嗯，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他在歌曲里面的声音跟他刚刚说话就不太一样， 不一样， 他非常饱含深情。 对， 我发现云南这个地方啊是一个特别美的地方，它不只是风景美， 嗯， 那么我发现人也是能歌善舞。 哎， 我觉得浩南哥应该会为家乡感到骄傲。 是的，我非常感谢家乡的这种地域文化造就了我， 嗯， 造就了我这个梦想。 嗯， 那您觉得是因为地域文化所以会有那么多的艺术人才呢？ 应该是这样。 你看杨丽萍、 嗯、 舞蹈家， 对 还有浩南哥， 嗯， 刚刚得了一个原创 歌曲的金奖。 对对对。 还有什么？ 云南出来的， 嗯， 是啊，啊，熊汝霖等等，还是参加这些赛事还是很多的。 那您在写歌的时候会用一些，比如说云南民歌吗？ 嗯，我觉得我的歌曲里面的是还是带有我们当地的这种 民族的特色， 民族的这种音乐元素在里面。 嗯， 所谓说呀，这个时尚的歌曲啊，就是，然后说你这个是叫民通民族音乐加现代的这个，我跟他们吹牛聊天，我说我这个是叫古典与时代的交融，时代与经典的并流。我所以我这个感觉跟其他的不一样。 嗯， 是我在创作歌曲的想法。 嗯， 这样。 嗯，刚才呢，就是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我跟这浩南哥交流，浩南哥说。 嗯， 可能让他在这个节目当中说话呀， 嗯， 都会觉得稍微腼腆不自在， 嗯， 但是一拿起话筒来一唱歌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是这样哈。 嗯，是的 啊。嗯，哎，这个感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个感觉从我第一次上舞台。 嗯，哎，那个是 拿到话筒的 时候，那是初中那时候吗？ 嗯，对，初中就参加那种乡里面举办的什么歌手大赛，一直在拿奖。那个时候 啊，那时候就开始拿奖啊， 那时候就拿过奖。 嗯，说到奖项，其实还一直给大家埋着这个关子呢啊，没给大家听这首歌呢。 是， 来吧，现在赶紧送出吧，《雪山千年恋》， 一起来听这首歌。 凡尘里思念，尘世轮回里，我等你出现，雪山声卷飘向千年恋， 苍茫天地间缠绵，你若隐若现不见，眨了夏夜漂浮在眼前，前世今生我们还不变， 回眸一笑一千年，梦里飘向千里恋，不管世俗的变迁，只为再见你容颜，欲万卷满千年 千年，回眸一笑一 管世俗的变迁，只为再见你容颜，为你再醉舞千 刚刚呢，还是同样来自我们杨浩南老师的一首《雪山千年恋》，就获得金奖的那个作品哈。 嗯，听出来有一种又唯美又凄美的感觉。 哎， 嗯， 是这样的啊。你笑什么呀？ 这种眼神 怎么了？ 你真的觉得是这样吗？ 我觉得是这样啊。 刚刚我们不是聊的那个，云南民歌嘛，我觉得云南民歌好多都特别好听。 嗯，比如说， 小河淌水啊， 没听过。 月光下的凤尾竹，你怎么可能没听过？ 你又哼哼一个我听听。 月亮。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哎，我你也学音乐，你怎么没走上这条道路呢？ 我刚刚就想说 啊， 同样是学音乐，我怎么就没有这样的坚持？因为浩南哥真的是不忘初心。 对， 他说我现在做很多事情其实都是为了自己心中的音乐梦想。 哎，为了自己梦想一直在路上坚持着。 嗯 啊，路上有没有觉得就是想放弃过？ 我觉得音乐这个是在我心里面根深蒂固的 啊， 它就融入我生命里面的一部分。 嗯， 就是我说我放弃了，不是嘴上说，他是抹不掉，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抹不掉。 嗯， 但我就是我觉得疲惫累的时候，还有这孤独的时候，反正我，或者是在一个地方听到一段很好听的音乐的时候， 嗯， 我马上用手机摇下是什么音乐，马上我就去分享去听，各种，所以说这个是抹不掉，也没放弃过。 嗯，您自己就比如说在可能生活当中或工作当中稍微有点受挫的时候。最爱听的是什么歌？比如自己的哪首？ 嗯，远方可有等待我的人。 什么远？ 远方可有等待我的人是吗？ 对， 哎， 对， 这首歌是当时怎么创作的？ 远方可有等待我的人，他歌词是这样写的。 嗯， 我觉得当时对那种憧憬，上大学对音乐、对梦想的那种热爱、那种坚持，然后呢，来到这个社会上，生活很艰难啊。艰难呢，然后但是我们的梦想没有放弃， 嗯， 所以说我在我的歌词里面，第一段是这样写的，我说，异乡的天空飘过故乡的云，追梦的脚步带着疲倦的心，年少的梦还在追寻，我们的年华凋谢的青春，远方啊，可有等待我的人？到底这个远方等待我的人是青春的朦胧感，还是？我的爱情还是我的事业，是否有人在远方等着我？因为，我一定会接到远方。 哦，你看看，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能写词的人特别不容易，尤其您这是属于创作型的歌手，写歌写词是这样吧？写曲也自己写，然后词也自己写，是吧？这个写词能不能讲一下，就是什么样的灵感能让自己写出来？ 这个就是生活中所有这些琐碎的事情都可以。 嗯， 比如说我在大学的时候， 哎， 那个时候我们班上有60个同学，有7、8个男生，在班上算我的文采好。那个时候是上大学啊，我们在云南就是请吃一个饭2.5块，你帮我写一封情书，我给你两块五，我请你吃那饭。 这段咱们留着。 在大学的时候，我就经常干这个事情。 这段咱们留着啊，同样给大家卖个关子。咱们一段中间广告过后，下半时段继续来聊2.5块写情书这事儿。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天 气宜转凉，保暖要做好，春节早来临，平安礼送到。一到三月到期为投保私家车主，致电4008-60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抱枕被一个，快快拨打 4008-00000 平安车险。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今天来聊的话题，说说自己做的那么一件让自己觉得特别骄傲的事儿是什么。 我们也特别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浩南哥。 哎，杨浩南，欢迎您。 大家好，谢谢。 上半时段咱们留一个小尾巴，说的是这个2.5块写情书这事儿，接着给我们讲怎么回事到底。 那个时候特好玩哈，就班上几个同学啊，就自己认为自己文采好啊，然后来兄弟给你写封情书，今天早上请我吃一顿吧。就是2.5哈，那个时候最好的吃2.5就吃的最好了。是这样的，就是慢慢的，就是我在工作中，在生活中，所有我就喜欢创作，喜欢积累文字，对，比较喜欢文字，就开始对这个文字有感觉，就开始写歌词了。 能看出来平时是一个特别就是愿意积累的人。你看刚才说无论是在哪听到一段美的旋律也会记下来，也会赶紧拿手机查一下是什么歌，回家再去听，对吧？或者现在你看有一段好的词也会随时的记下来。 现在大家都说到现在还能坚持写东西的人都是有情怀的人。 是这样的，真是这样的。现在很多人就是直接拿手机是吧，网上就随便写两笔，但是为什么能创作出这么好的歌，这回咱们是找到了原因了啊。来看看这个网友们的互动啊，说说自己做的这个最骄傲的一件事是什么，看看大家的说法。咱们来看看这个宁蛇不弯，他说了，说一个商场内啊，在这洗手间发现一个袋子，等一会儿这也没人认领啊，于是呢我就把它打开了，看看里边到底有什么，一对钻石的对戒，发现这个标签上价格是16800元。然后呢当时做了30秒的思想斗争，突然想到估计呢这是失主买回去准备求婚的，人家工作辛苦买了一对钻戒也不容易啊，就拿着呢在那等了这个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马大哈的失主才意识到钻戒丢了。 然后就还给了他，喜不寐的好故事。 对， 来看看这位叫潘廷宇的朋友说，也没什么骄傲的，从最初的300多天到今天终于结束了，出了考场的那一刻啊，做到了，要让自己感动的人，虽然结果可能不尽人意啊，但这段旅程可能永远不会忘。他说的是一个考研的事儿，他说再见了考研，再见了我的大学。 这大学啊，上大学之前你看那个陈李妹妹高考考了全市第二，多骄傲，考了全市第二。 我觉得在学霸的世界里啊， 啊， 说他成绩好，他感觉就特别毛毛雨的样子，没什么呀，没考好才考了第二。 对于人家来说可不就是随便这么一说吗？ 嗯， 对吧？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可能稍微费点劲了。是稍微吗？全是第二啊。再来看其他朋友哈， 来看这位朋友吧。 嗯， 这位朋友激励了我，这位叫木易日同的朋友说了，减肥50斤， 减了。哎，我最近我发现好多人其实都在减肥。 嗯， 就是人家不是都说这冬天的时候不容易减肥吗？这肉都藏着，自己也意识不到。周围有两个朋友，因为我好长时间没见了，那天我看到一朋友之后太瘦了，倒三角，一点不夸张，真的连倒三角。哎，往这一站那小身条， 嗯， 特别顺。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最近我每天跑10公里啊，每天坚持跑10公里，每天10公里，每天10公里这么跑， 是需要从早跑到晚吗？好长啊！ 我以前觉得这10公里啊， 路上能吃饭吗？ 不是，对于咱们就是平时运动少的人来说啊，这10公里算个数。对于人来说，我这10公里就跑多少钱？没有，我们就是他们这个圈子里边10公里是经常性的，没事就来10公里，早饭之后10公里， 午饭之后 10公里， 它是。这是一个民间神话故事，叫做夸父追日。 出租车司机，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人是真是真正跑哈。来吧，刚才说了有这么多有梦想的人，送大家一首歌吧。刚才咱们那个浩南大哥跟咱们说的那首，送给所有有梦想的人。 浩南大哥想要送给大家的是那首《远方可有等待我的人》吗？ 是的， 来一起来听。 变成荒凉的人生，远 来自杨浩南啊，远方可有等待我的人？我觉得这个人啊，可以引申出两个意思来，一个是真的人，还有一种是自己的梦想，对吧？那个一直在等待着自己的那个梦想。 是的， 嗯，所以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梦想的人了。我看到一个非常有梦想的人，啊，只有玻璃心，他说放下以前生活中的一切，到部队去当兵吧。 啊，不如再顺便给大家描绘一下这幅图片吧。 图片是一个小姑娘啊， 嗯， 一个小姑娘，然后白白净净的，嘿， 在众大家的互动中就一眼找到了这一条。 人家就很认真发这么多字呢，放下以前的生活，嗯，啊，这到部队当兵了， 嗯， 真好。大眼睛双眼皮的，一看就是讲究人， 白白的。 嗯， 来看这位叫高冷出名的朋友， 嗯， 哎，他分享的这个互动呢，就跟爱情有关系了。他说，圣诞节呀，和他分开了，尽管说这个眼睛哭到睁不开，也落落大方，没有死缠烂打，就感觉挺骄傲的。 嗯，也挺骄傲。爱情当中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骄傲的事儿哈。 是。 刚才这个浩南哥说了，自己是一个情歌王子。 嗯。 哎，有没有写过那种比较有名的情歌什么的？ 就跟爱情有关系。 哎， 有啊。 啊。 挺多的。 啊。 在几年前，创作一首歌叫《落寞的秋天》。 落寞的秋天。 啊。 嗯。 落寞的秋天呢，是怎么说呢，就是说秋天呢，这对于我们的这种感觉是一种思念的这种感觉。 嗯， 那有的时候就像夕阳西下的那种略带伤感的美，虽然夕阳西下自己很喜欢这种感觉。 嗯， 也落寞的秋天呢，当时是写了一首分手歌吧。 啊 啊，分手加回忆。 嗯， 就是这个秋天我来到原地就地重游啊，又想起了他。我说偶然来到这一条街，我又看到了那家常去的店。 嗯， 落寞的秋天，人情带走该有的眷恋。 哎呦， 曾经还是这样说过，说落寞的秋天，我在转身拐入下一个季节时，我又想起你在原地，七年的今天也是在这里，今天你没在了。 这是得有什么样的经历才能写出这么美的歌？ 我也特别想说， 哎，能不能简单跟我分享一下，当时是在一个什么状况下写的这首歌？ 嗯，这个是 借助什么样的感情？ 就是我一个同学 啊， 嗯，他和女朋友，他是个男生，跟女朋友分手了，没有必要那种难受，他跟女孩子一样的落泪了。 嗯， 我被他这种感情打动了。 哎，对，有时候我觉得就是生活当中啊，别人身上一些事情也同样能感动我们，让我们来进行创作。 嗯， 哎，写完这首歌让他听，他那种感受是什么的？ 哇哇大哭。你太懂 我。 我 是一个煽情的，专门制造煽情的，给别人加血。 现在还是朋友吗？ 没有告诉他这首歌是被你写的，没跟他说啊。嗯 嗯， 来吧，一起来听首歌。 残缺的店，落寞的秋天，人群带走了该有的眷恋。绵绵的雨天，秋风吹打着我的脸，我对你的思念只能停留在落寞的秋天。我对你 些爱情已画上了起点。落寞的秋天，心中的你离开了我视线。我对你的思念只能停留在落寞的秋天，我对你的爱恋是谁也无法再改变。我对你的思念只能停留在落寞的秋天，我对你的爱恋是谁也无法再改变。落寞的秋天，落寞的秋天， 落寞的秋天，啊， 我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我觉得浩南哥写歌，他是很有画面感的。 对， 他每首歌啊，都特别简洁的对外点题，然后你马上就能够体会到当时的那种心境、那种心情、那个感觉， 仿佛是看到了一幅画。 对啊， 对吧？ 嗯， 真好，真好， 嗯、 啊。刚才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介绍这个浩南哥的时候，介绍是企业家和歌手，哎，这。企业做的怎么样啊？ 是的，在路上。 哎，我跟你说，这个就特别符合一个企业家的这种话， 对对对， 他不跟你说太多， 特别谦虚。 谢谢您啊，在路上。 其实已经相对很成功了， 哎，很成功了啊。 嗯，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我其实我们啊，就理解这做企业家应该是挺舒服的一件事儿。那怎么就选择又当歌手呢？当歌手多累啊。 相反，我觉得我做事做的最快乐的还是跟音乐有关系，当歌手。其实做起一家当老板哈，我觉得现在承载的太多，地点对社会的责任。比如说，那我们雪山千年恋这个品牌啊，这个酒现在第一点呢，就是面对全国上市，千家万户的老百姓在喝我的酒，第一点就是你的责任在哪里？你质量，食品安全，这个是第一。第二点，随时想着身边的兄弟姐妹啊，就是说，企业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想着他们是什么？我一天在想，就是说，比如我在昆明还有自己的酒吧、演艺吧，说哪天我这个酒吧倒闭了、开不走了，我这些兄弟姐妹要钱哪里？他们。有没有工作要去找一个新的环境去融入一种环境和感觉。 嗯， 所以这几年我在昆明，我说我喜欢昆明，有很多亲人和朋友和兄弟姐妹，他们也从音乐上从事业上的比较支持我，我们相互的有很深的爱，所以说在这方面我觉得很有责任，这个必须说让我的兄弟姐妹跟着南哥过好日子， 嗯， 过点好的生活，不想让他们太累。但是的确我身边的这些兄弟啊，记住现在这个很好的这个平台啊，我跟我的亲人和朋友兄弟们辛苦了，我觉得这几年你们对我深深的在心上，我身边几个很亲的兄弟， 嗯， 一样的， 嗯。那这个歌手这方面您刚才没提到，就是歌手给您快乐，其他的呢？ 快乐比如说我每一次把自己的作品写完，到工作室录音棚把歌曲录完的时候，那是最快乐的。 嗯， 就是说我骄傲的事情，我觉得我又诞生了一个孩子，这是我的作品，他有生命力的，而且他的生命力是无限的，他诞生了，我特别的快乐。所以说对音乐我是快乐比做事业多一些。 哎，我能理解了，就是因为在北京有一种说法叫玩票， 嗯， 你知道吧？ 嗯， 就是说其实人家啊，这个有自己的事业， 但是呢特别热爱唱歌， 嗯， 把唱歌当成自己玩票啊，就边玩边干，就当成自己的一种快乐， 嗯， 反而其实有些时候是能做得更好的。 对，就放松下来做事情。对，我刚刚特别想问浩南哥，就是现在写歌唱歌包括对音乐的感觉，就跟初中那会儿， 嗯， 跟大学那会儿对音乐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嗯， 对这个感觉我觉得还是痴情不改， 嗯， 从喜欢到现在一直都不改啊，音乐太快乐了，它是对我来说就是生命的一部分，真的是，我觉得没有音乐我觉得 生活当中少了一些什么， 真不行。如果说哪一天说是不让我讲话我说可以，不让我唱歌没有音乐，不让我的耳朵不要听音乐，那我就我没有生活了，我觉得我的生活没有味道了。 哎，但是呢我觉得做企业有压力啊，唱歌同样其实也会有压力，虽然您是抱着那种啊这个喜欢的心态去做的，但也会有压力。初中那时候写歌肯定没压力啊， 嗯， 对吧，那时候就真是玩。但是现在呢其实也推出了一些自己的单曲了，有没有压力在？ 嗯，这个是有， 嗯， 有在哪里呢？我觉得这个全国各地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啊真是很多人才在音乐方面，这个是五千年的文化，从远古至今啊，有很多深厚的文化，有很好的作品。包括这次我参加这个2017的这个原创音乐这个比赛，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经典的作品，我觉得他们也是冠军，跟我一样的要拿冠军。 嗯， 所以说这也是我觉得是好事。我昨天发了一条那个微信，我说今天我说我们相聚在这里是为了中国的这个原创音乐而努力，但为了我们的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而放歌， 嗯， 真的快乐。我们为什么叫新春原创，其实我们这个大家庭快乐的在一起，享受着这种东方伊甸园那种幸福的生活，和谐的在一起，有感情，有丰富感情的在一起，那才活着才有意义啊。 嗯，没错，是这样的。咱们最后再来看两位这个网友们的说法啊。说说今天话题关于骄傲的事情。木易将他说了，最近让我特别骄傲的就是，哎，在没有擀面杖的情况下，用刀做出了一锅饺子。你看还把图发过来，多逗啊！你说拿刀，没有擀面杖的情况下自己能包一锅饺子，也挺厉害的哈。 嗯， 自己骄傲的事儿， 晒图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对， 你看像这位朋友叫景凡一的朋友，他发来了一堆荣誉证书的照片。 嗯，都有什么？ 就说啊，最令我骄傲的就是这些证书了。 嗯， 哭了无数次啊，练舞蹈拉伤哭了无数次，膝盖跪伤无数次，还有弹钢琴的，因为节奏型被老师拿铅笔敲了无数次。也是一直特别感谢在背后支持自己的父母，没有他们也是拿不到这些荣誉，真的很多。哎， 相比这些证书更多的，你看这位朋友，傻瓜傻瓜真傻瓜，他说了，考研这一年啊看了这么多书，你看这粗了这么一看几十本有了，对吧，而且上边我看这几本特别像那个读书笔记， 嗯， 差不多有一人高了吧，这书 真的是很 快了吧，你看看。 嗯， 哎，浩南哥，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梦想关于骄傲的，如果说两分钟时间以内， 好， 最想说的是什么？ 嗯， 不是让两分钟想，是说两分钟。 是的，是的， 嗯， 地点要感谢这个热爱生活的人， 嗯， 热爱音乐的人，热爱音乐的朋友。第二呢，感谢我身边所有支持、有梦想、有事业的人。我觉得坚持，我们都会成功。我今天来到这里说到这个话题，我觉得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说，当年一个农民的启发，说这个《雪山千年恋》创作了这个基本这个歌词，然后呢直到今天我这个品牌也叫《雪山千年恋》，然后呢是啊，《雪山千年恋》它是我们云南人，我们家乡的一种民族文化，一种民族的品牌啊。对的，我骄傲，我觉得我的家乡的酒可以卖到北京，哈哈，到北京来了，然后呢我觉得也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是最快乐的，我家乡文化，我们的地域文化与世界接轨啊，这个是很快乐很骄傲的事情。 嗯， 享受很多。 嗯， 大体就这么多。 嗯，好嘞，再次感谢我们的浩南哥，也希望浩南哥以后能经常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 再次感谢。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浩南哥的歌曲《最后一格电》。 我心间，你在梦里，梦里出现，忘了似水流年。写下爱的誓言，请悄然爱听见，要你在我身边陪我沧海桑田，多那清风，清风明月，真心永不改变。 北京时间9点整。